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朱艳杰，60后，17岁当兵，经受严格的野外生存训练和战争实践，复员后学习教育心理学，1996年组建全国第一家野外生存训练机构，致力于在野外生存训练中认清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朱艳杰。1996年，朱艳杰组建了国内第一家户外探险俱乐部，这些年来很多人都成了他的铁杆粉丝。去你那儿参加活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去我这儿来的基本上都是爱好者，再有一个就是慕名，想学真东西。这个其实现在吧，很多的人他追求那种刺激啊，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多调查，发现的确他要炫，这炫呢，哎，对对对，炫呢还得要特着急。为什么？就是不去踏踏实实去学。完了之后装备武装都快到牙齿了就出去了。其实这是一个现象，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国家从这个改革开放来讲啊，社会形态就是往这个个性化转变太快。当然这是个好事，因为社会本身就应该是多元化，你光清一色的那肯定不行，对吧？也可能是压抑太久了，人们需要释放。另外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任何人都一样，他喜欢猎奇，但是找不到，城市里找猎奇找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各个家庭尤其是年轻人的啊，基本上以这个回归自然的生活理念啊为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都是想出去。你们都出去，那我怎么办？我就往极端去。所以这就是造成了每年在这方面发生事故特别多。尤其像我们做救援也是发现一个特别大的现象，这玩意儿也能出事儿啊。因为没受过训练，因为没有这种知识和技能的储备，犯了好多低级错误。所以我呢在全国很多地方我都在讲，能不能把救援的这个资金啊和这个时间啊多花在培训上，让大家来喜欢的爱好者来掌握这些户外运动的知识和技能，这么着就越减少这种救援是越好。 嗯，刚才说到的一点我觉得蛮有意思，你给自己的定位，你说我不是商人，你做这个事情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就是想做教育，做个引领，让大家知道，就是喜欢自然没问题，热爱自然也没问题，关键就是不要去破坏自然，还要珍惜生命嘛。因为在这些方面，在中国的教育上来讲，这些方面它有一个空白需要弥补，并不是把它运作成这个商业。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想。 你要做这个事情啊，它要有效的、可持续的运营，那挣钱是必须的，你不能赔钱做这个事儿。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一些矛盾？ 对，其实这也是困惑我特别久，困惑很多年，就是老是在两边摇摆。既要做这个吧，你又要维持，所以最后我们选了一个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俱乐部就解散掉，把重点就铺在企业的野外团队训练上，这个作为一个稳定的收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做这个等级以内小群体的野外生存的这种专项的训练，再有一个就是对孩子进行这种 野外拓展的这种素质教育，基本上对孩子就不太挣钱，但也不赔，有一点盈余，实际上整个的利润来点都是在企业上， 在企业。 对， 但是孩子这块一定要做， 这是必须要做， 那个是你的初衷。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能从做的这些事当中有收获吗？就是最大的这个满足感来自于哪里？ 有一个很真实的笑话啊，就是做完孩子之后，当时关心下一代基金会领导都亲自在场，都很愣的站起来。我们在开营的时候呢，允许父母来，但必须在100米以外。 多大的孩子？ 14到16。结束的时候呢，大家要有个聚餐嘛，对吧？完了，这个家长也都过来，跟孩子在一起。后来发现孩子都在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一桌，围得特别紧，不让这个父母过来。完了，他们就1、2、3的喊：“我们要求换爸爸。”当时所有人都愣了，你知道吧？哎，对，这个就告诉我了一件事。后来我们单独有个沙龙，就是每次做完回来，在不超过5天，这些家长我们在一起要聊。父母当中，在家庭上来讲，你男人应该做的是什么，女人应该做什么，他们很笼统。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父亲缺失，基本上父亲在外头忙， 你说的特别对， 妈妈在家里带孩子， 父亲要做的三块责任田，你要不做，那就要有人来做了。完了之后，作为母亲也是，母亲你做不到这个三元，那你说对孩子影响是什么，对吧？一个妈妈首先做到这个三元啊，第一元她做要做什么？要做好一个饲养员，这个饲养员 好理解。 哎，对对对。第二一个呢，要做好保育员。 这个也好理解。 第三一个就做好调整员，也叫调解员，就是自己和孩子之间，自己和丈夫之间，完了之后这个婆媳之间，你必须是一个特别好的调解员， 就是让孩子在一个很和谐的气氛里头成长。 这个和谐不是装出来的，而且是个快乐的。你不信，你看那孩子成长人格绝对完整。 是。 那么作为父亲来讲，作为妻子，你不能去干涉。你要是不挣钱干他干嘛，不能这么讲。对吧，要支持他。如果你要是干预他或者这那的话，使他放弃了事业，你试试看他在社会在家庭是什么位置。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父亲一定要和妻子组建好一个快乐家庭。这个是极其重要的。第三一个就是对后代的教育，一个父亲顶300个老师。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上这个心理学的一个案例，这个家庭的孩子15岁了，他好像是因为什么东西发生了这个口角跟妈妈，完了之后这个爸爸什么都没说，就拉着女儿就出去，搂着女儿一边走一边聊，就不提这事儿。好像说想吃什么呀，爸爸请你。王儿说我想吃什么什么，就吃完了。他说高兴吗？高兴。为什么高兴啊？因为爸爸爱我。对，就是因为爸爸爱你才给你买这么好吃的。他说你知道我娶你妈妈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吗？那我哪知道你们大人的事儿。他说对。那么你现在也快成大人了。他说我告诉你，我娶你妈妈的时候我跟你妈妈说了一句话，有我在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这个女孩一下就愣了，打那儿开始跟他妈就再也没有吵过架。所以说吧，我就觉着就是作为一个父亲，在家里头你要做很多的事情一定要过脑子，不能随性。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就太随性。刚才你讲那个我特别赞同，你看这几天都是啊，我一直接孩子送孩子什么的，哎呀，我发现送孩子啊，老人妈妈很少看见爸爸来送。这样就我那孩子就是问爸爸你今天送我，我说为什么？好玩，因为我就弄一滑板车让他站在上头，完我推着他跑啊，我说你看我这个送你耽误时间，我现在跑步就不耽误时间了。他说爸爸跑得真快，好玩。什么事情一定要让孩子好玩，他呢很多的这个从小的那种心态就那种特阳光特积极了，就任何情况下抽出时间挤出时间，你必须要陪孩子，知道吗？ 朱彦杰60后，17岁当兵，经受严格的野外生存训练和战争实践，复员后学习教育心理学，1996年组建全国第一家野外生存训练机构，致力于在野外生存训练中认清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 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朱彦杰。朱彦杰爱孩子，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说起来，他当初组建户外俱乐部的初衷，也是为了在严苛的自然环境当中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成长的机会。他这个孩子王也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家长的信任。 前几年更有意思，前几年我只要一到暑期，我们家里七八个孩子住满了，全是飞来的。因为我朋友 朋友的孩子、 哎、对对对 都信任你。 哎，对对对，就是你不行啊，已经上飞机必须接你，赶紧接你、嗯、折腾二十多天，有时候三十天。 嗯， 在野外滚打摸爬，反正你越怎么样，我拍照片就给你爸妈就发过去。 嗯， 哎，就让你看。这现在这么多年，这些孩子都长大了。 那你很享受这个过程吗？带着孩子们， 我太享受了。 摸爬滚打， 对， 身上担着那么多的责任。 你说的特别对。只要这些全部平安到家了，我才真正那个快乐从心里出来，而且那个回味特别大。真正在活动当中，你看跟他们玩成那样，我心里特别担心。有一次一个孩子吧，他被一个酸草刺儿在胳膊上划了一个口子， 嗯， 父母就不干了嘛，他妈就拉着孩子过来了啊，就啊啊啊跟我们说，我说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我就问那孩子，你知道吧，我说怎么样感觉，他跟他妈说，妈你看我多酷。他妈马上就不吱声了。这孩子一直后来是我们四五年特别铁杆的孩子，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总喜欢用我们自己认为对的去替孩子做结论，这实际上就是不太恰当。其实孩子自己有自己的标准，他有自己的一个心理衡量。你像我们走过也是走过很多很边缘很边缘的地方，人家当地人就说我们穷，说我们说那是你们认为的，我们几百年上千年都这样，呵呵，对吧， 人家自得其乐。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着户外运动特别重要一点就是学会平衡， 嗯， 不要站高往低看，也不要低往上仰，对吧，就是你设身处地真正在那儿生活一下，你就发现很有乐趣，并不是我们用什么去衡量的，不是这样的。 嗯， 社会的眼睛在于你发现，并不在于你决定，对吧。 嗯，所以你现在觉得最开心的就是跟孩子们出去的这一部分吗？ 还是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吧。 啊， 你看我前几天刚刚从这个无人区回来。 嗯， 啊， 是自己玩去还是带人？ 带着四个人去这无人区，就非常乐趣。那个现在很冷啊，上边零下三十多度。 嗯， 哎，也很乐趣，很高兴，很高海拔5000多吧，5500。在上面野驴啊什么都能看到，开着车雪地里头冰里头，就非常的快乐，这种乐趣也是大家都很乐。其实我觉得跟志同道合还有带孩子的那种感觉， 嗯， 确实应该算是我的生活的这个很大一部分支柱，精神支柱啊。 那也不能天天在野外待着，总得回到 哎，对， 市里头来。 你这个说的 对，回到你现实的生活中来。 我就是特别的那个反对啊，就是好像一说野外啊，人们就得像过去原始人一样。嗯，我就说那是个错，为什么？因为你将来的生活不是野外，你还是城市，啊，你无非就是在野外这个自然环境中去感受你自己的本性，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你那时候的特别对， 所以也得找平衡。 嗯，对这个。所以说我到家就比较乖嘛。 该干的活赶紧的。 必须的。 该带孩子出去接送什么的。 做饭洗衣服，对对，接送就全都得干。完了之后，嗯，尤其是在家尽可能时间安排其他都没有，都是陪孩子玩。 嗯。 反正给他妈减负呗。 嗯， 因为他妈也是个教授，为俩孩子辞职不干了，对吧。 嗯， 我觉得做了那么大的牺牲，非常非常让我有内疚嘛。 嗯， 对吧， 而且还给你自由。 对 对， 让你出去。 对 对, 对。有很多时候出去我也是把他们也都带上。 嗯， 结果这俩小孩反而倒是非常喜欢野外，动不动就我不想上幼儿园，我说为什么呀，没有男老师。 嗯， 我说你想去哪，我想住帐篷，我想去沙漠。 嗯， 对对对，是我带他一块儿去穿越这个腾格里沙漠呀。 你带着孩子去吗？ 哎，对对对， 那么小的孩子。 哎，可以， 2岁4岁。 对对对， 穿越腾格里沙漠。 哎，对对对，没有问题， 你放心。嗯， 我怎么感觉 不放心 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他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嗯、对对，是这个不放心，但是也得走。那孩子回来晒得跟非洲人似的啊！回来之后我爸我妈好一顿骂我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小的孩子吧，两岁牙还没长几个呢， 嗯 啊，完了之后给他那个当时我们带的肉夹馍嘛，他就生往里吞那饼吃了一大半，你现在给他吃了看着都不吃啊，那个确实，我把过程照片录像我都给他录下来，我将来一定给他看、 嗯、但是孩子其实也坚持下来了， 都坚持下来，包括中间还遇了两天的雨，很冷， 嗯， 知道吧，我们熬的姜汤，他说我从来不吃姜， 嗯 啊，但是在野外我吃，在家里给他都不吃，在那儿他吃， 嗯， 包括在草原也是叮得一身的包，哎，你也没事儿，就这么着，从小就是这样，不管他。你像四岁多悬崖速降40多米，照样捆着绳子往下放，那乐着就下来。对，你像大人都躲远远的嘛，对吧？就我就要锻炼他一个什么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乐观对待。只要是你把很多的安全你想到， 嗯， 把 这个、 这个 是最重要的、 哎、把后援， 因为心里有底儿， 对对对， 所以才敢。我觉得一般的家长肯定不敢，因为他没有这个基础的东西。 对对对对，只要是安全保障全部都弄好，没关系。我记着当兵的教官，我记着特别清楚。刚教官一进来，在教室的时候一拍桌子，我们全都立正站起来。他说：“我让你们来。”部队能把你们抽过来，就是让你们做胆大心细的人。我说的胆大心细，胆要比任何人都大，心要比任何人都细。也加上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事情就是逻辑性，一个一个推理，所有项目所有保障什么的吧，做这么多年我没出过一件事。 嗯，这个太难得了。 哎，对，太难得了。很多人一接触就是我就愿意跟你走。 其实说起来咱们就这儿聊挺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在现实当中应该是承受了挺大压力的。 嗯，其实真的你这点说起来确实就是承担的压力比一般人要大多了。 嗯，因为这个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事儿。 如果出一个事儿，一生那心结你也打不开。 对。 嗯，所以说我跟我工作人员也说，千万千万别，千万千万别。哪怕是我们可以原路退回去都行。 嗯， 你不可以这样。所以说我呢，基本上很多人都说你应该培养很多徒弟去带队，你别再带队了。我说野外无小事，不行。 那你有没有想过啊，还能带多少年啊？ 带吧，到带不动再说吧。那没办法，除非有很好的人员能接替嘛。但是培养一个真正的野外的高手太难了。他不仅仅是因为技能，其实有很多东西他命运里也得带着，是干这块的料。更重要一点就是选择了就不要回头，回头等于就否定你自己。 所以现在回头看看当年选择的这条路， 那我觉着一点不仅仅不后悔啊，反而倒觉着是我一生中走过来的这个样子，就应该是这样、 嗯、 就应该是 使命就是这个， 对对对、 嗯、就是来干这事儿的。 对，因为我记着最早干9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徐天民教授， 嗯， 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敲办公室进来，完了之后呢，坐那儿聊也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他说小朱啊，你身上担子不轻啊，我说送你点东西吧。他送了我两摞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说好好好。哎，过后打开一看，那本书是什么呢？叫《野外文化教育理念》。这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讲，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不用说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中国近300年来我们错过了特别大的探索自然的机会。他说你知道一个民族啊好探险，说明这是一个民族崛起的一个希望起来了。现在呢，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停，要坚持住。我特别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在将来去走进自然，并不是说去冒险，最起码你是中国人，中国的版图你应该走到去看看。都说爱国，爱国爱在哪儿，对吧？我们中国的版图啊，世界上独一无二，从这个亚寒带一直到热带，我们国家版图全都有。而且呢，从北边2000多米高的蒙古高原， 西边是3500米青藏高原起始点啊，起始点在祁连山，一直到南边的这个云贵高原1000多米，这个版图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应该都走到，而且要深 深点走到。它不应该只是在地理书上的。 对，其实我为什么后来成为这个徐霞客这个研究协会会员呢？实际上我对徐霞客是特别敬重的，他实际上给中国人带了一个特别好的头，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包括孩子成长起来也是应该去走去看，尤其是走到更边远的地带，世界也要走。我在很多地方我也在讲，我说作为我来讲，我更多的可以谈价值观，你说让我更多的谈世界观我不敢，因为我走的太少，呵呵，但是全国我全走遍了， 嗯， 我还得继续走，要到世界上走走， 嗯， 所以我觉着08年我在跟美国的他一个夏令营组织，我跟他的领导人在谈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要到中国来，还要找这么多的这个民族来跟你们一起搞活动，他通过翻译就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着，他说将来的领导力一定是全球化的，从你们这儿走之后，我就要带他们去印度，我世界上哪儿都要走。说得非常好，我们中国人在这点一定要赶上。 所以下一步有明确的目标吗？ 对，下一步准备组织一些孩子跟国际的这个童军组织做这个交流，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孩子野外一点都不弱。不是说非得加入， 那就是92年的那个当初那个心结，那个初心，让你做这些事情的缘起。 对，这是必须的。 嗯，一定要在，我想想，20年以后哈、啊， 对，20年 要做一个印证。 没错，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所改变。 对，这就是我。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了努力，是不是有所收获？ 没错。不过现在看看来也真是，从96年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做这个野外生存俱乐部。包括后来我得到有当时劳动部户外运动领队和拓展培训师的这个授权发证，在中国来讲培养了众多众多的这个领队，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户外运动的这种局面哈，我现在真是觉得特别欣慰，现在唯一一个就是更多的应该把培训把安全提前交授出去，这个是将来特别好的事。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听众朋友，朱燕杰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